亲爱的蒲公英好朋友平安，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刊登在2020年6月蒲公英希望月刊《得胜人生：如何做个成功的梦想家》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去年定下的年度计划目前已执行了几成呢？对于一切顺心的人，我们要说声恭喜，至于停滞不前的人，除了加油打气，在此也提供几点建议，盼望能帮助您离梦想更进一步，掌握自己人生的幸福。将好奇转为学习热情。日本有位若宫正子女士，60岁才上网，80岁才开始学习程式设计，后来竟成为数位科技专家，出版许多书籍，甚至到联合国演讲。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，他说，好奇是让我持续去做一件事的动力。好奇会产生兴趣和热情，进而编织梦想。好奇也才能跟上千变万化的世界，掌握时代的脉络。毕业后，最怕被忙碌和一成不变的生活磨掉好奇心，掉队成为落伍者。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世界一直保持兴趣，把人生当作更大的学校，在别人喊累、喊休息的时候，愿意花时间、体力学习新知，让梦想得到充足的养分。将心动化为实践行动。森林里的几只黄鼠狼想吃鸡，他们花了很久很多的时间讨论各种鸡料理，比如藕瑶鸡、油葱鸡、葱爆豆腐鸡丁、海南鸡饭。一只小黄鼠忍不住说，别说了，我们现在去抓鸡吧。可是其他同伴却纷纷推辞，有的说家里有事，有的说脚伤，有的说要从长计议，最后只约定了下次开会的时间，谁也没有真正吃到鸡。心动就该刺激行动。我们也许担心年轻会误事，冲动会坏事，但再伟大的运动员也是经过千锤百炼才缔造人人惊叹的佳绩。因此要构筑梦想，就不能害怕自己的声色和错误被人看见，反而要趁机修正不足之处，好在下次行动中得到更理想的成绩。为自己负起责任。一个男孩子原本衣着很有品味，进大学后却穿得乱七八糟，简直呢成了一场灾难。暑假返乡时，妈妈问他，怎么回事？以前不是常常教你怎么穿衣服吗？男孩子回答说，母亲，18岁以前每一件衣服都是您直接替我拣选的，该长该短，该黑该白，我都不用担心。现在忽然要我自己搭配，怎能一下就成功呢？梦想奠基于自由意志，因此自己的梦想必须由自己决判。从前别人帮我决定的，现在因着独立生活，就要懂得自行定规，学习为每一个决定负起责任。无论是福是祸，是苦是乐，我们都要摆出肩膀扛起来，这样的人生才是属于自己的。常怀抱感恩的心。小美被大公司录取为正式员工后，她的脑子像全身的肢体夸耀，幸亏我这么努力。但嘴巴说，你很努力，但成功不是只靠自己，如果没有我作答，考官又怎能认同你呢？永远不要忘记，失败往往是自己的问题，但成功一定和别人脱不了关系。真正完成梦想的人，总会谦逊地承认得到许多贵人的帮助。因此，我们一路上需要懂得感恩，也需要在达到目标后回头看见他人的努力，并且适时给予机会， 形成良性循环，让梦想源源不绝。永葆热情，常怀感恩，立志行事，贯彻到底，为要成就美好的事。